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88集。最终结果正是研究院负二级。左秋荣站在原地，惊愕地看叶师兄扔到他手中的策划。他刚刚是一时间气急，说出口他就后悔了，捏着手中的策划却不敢往下面细看。左秋荣抬头看着叶师兄，却只看到叶师兄一张愤怒又掺杂着失望的脸，他不由自主地往后倒退了一步。叶师兄在左秋荣说完第一秒就将事情真相全都抖落，与此同时背后也起了一层细密的冷汗。若不是他还留着秦冉当时给他的策划，今天左秋荣的话必定会给秦冉留下一个污点。这种污点在普通人身上不足为惧，可在秦冉身上肯定会被无限放大。 当初你撕了小师妹的名单之后，她还是把那份策划给了我。当时她还有 ICNE 这个项目，却也答应了参加你的比赛。这比赛对她来说没什么含金量，但她还是用心来给我们的队伍写了策划。我就是用了她在策划上写的那一点，才让你最后在三个人中成功拿到了第一名。还有我离开你的研究队伍，是在我所有的工作都完成之后，没有影响到你们任何一个人。 叶师兄说到最后，声音也渐渐平静下来。他收回目光，重新坐回到椅子上，拿着鼠标继续翻着电脑上的文件。策划书这件事，叶师兄本来不打算告诉左秋荣，但今天左秋荣彻底惹到他了。学术界的名声有多重要，他不信左秋荣不清楚。今天左秋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个，他也就别怪他不念师兄妹之情了。两人几乎是撕破了脸，在场博士教授们听着叶师兄的解释，大家都是聪明人，三两下就脑补出了事情的经过。左秋荣看不起新来的小师妹，撕了报名表，这小师妹还是用心做了策划书给了叶师兄。几位教授皱着眉头看了左秋荣一眼，又收回了目光，然后继续跟廖院士说话，等待着廖院士的电话。这边左秋荣还站在原地，他终于伸手略微有些颤抖地打开了叶师兄递给他的策划。秦冉在自动化系早就修了满级，他做出来的策划自然十分有可取之处，比叶师兄左秋荣做的策划格局要大得多，也并不是无地放矢。当初叶师兄第一眼就看出来秦冉做出的策划的价值，左秋荣自然也能看出来。他手指颤抖地往后又翻了一页。叶师兄就是借用了其中一个论点，就让左秋荣的团队在最后三个候选第一的名次中脱颖而出。若是他们整个团队都按照秦冉的策划来呢？左秋荣跌坐在一边的椅子上，眸光正正。国内新闻都有了采访，秦冉只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，带着三个新人，还有一个最后两月才进入 ICNE 的半吊子，直接刷新了 ICNE 平均年龄最小的历史。这短短时间，他连 ICNE 的项目都能完成。现在秦冉在物理界名声鹊起，当时有他在，他们的航空推动器也会拿到刷新历史的成就吧。更重要的是，有秦冉在就是最大的震慑，就是对他研究项目最大的肯定。左秋荣想到这儿，终于有些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当初撕掉的是什么。可惜时间不能倒流，再后悔也无济于事。左秋荣这件事只是一个插曲，秦冉没有在意。他一边听着周颖他们的话，一边看着手机，上面 徐校长已经有了回复。时间是3月1号上午10点，地点就在徐家。徐校长本来打算在3月中旬举办继承人仪式的，但秦冉的表现有些出乎人的意料。眼下这种贡献足以在物理界立足，徐校长就没有再等了。他半年前就在策划秦冉3月份继承人这件事，琐碎的流程早就准备好了。3月1号在徐家其他人眼中有些赶，但是在徐校长这儿却是不慌不忙。 你那边给我一份名单，我来写请柬，晚上让人送给你。哦，研究院通知下来了吗？ 秦冉给徐校长回了一句没有，然后继续听着江院长跟周颖说话。 秦冉同学，实际上方院长有派人问过我，你有没有老师进实验室？ 江院长靠着桌子，眉眼愉悦。 实际上不止他，研究院好多人联系不到你，都问过我。进研究院之前最好要找个老师，你头顶有个宋师兄，也拜了个特级研究员当做老师，你潜力无限，以后在 M 州物理研究院拥有一席之地，不会有什么难度。想要收你的人肯定有很多，包括物理界的那些老家伙们，你那里应该也有不少人联系，要着重考虑。 说起这个，江院长忍不住看秦冉。当初他知道秦冉在廖院士的实验室，就想过廖院士有没有可能收他为徒，但又觉得不太可能。如今半年过去，别说廖院士，连国内最高级研究院的方振博都来询问秦冉老师的问题。研究院、徐家都有各自的分派，只要有人，就肯定有斗争。以秦冉现在的成就，再给他几年，完全能成长为 ICNE 上一个传奇米罗那样的存在。有这么一个徒弟，不仅骄傲，还是师门最强大的后盾。秦冉迟疑了一下，他偏头看向江院长。我已经有老师了。 谁？ 江院长一愣，他拧眉。 没被人骗吧？ 秦冉刚想回答，不远处万众期待的廖院士手机终于响了。江院长立马从靠着的椅子上站起来，其他零零散散聊天的博士教授也看向廖院士的方向，目不转睛。廖院士低头看了看， 是研究院的负责人 那边说了报告结果。大概一分半的时间，廖院士轻轻嗯了一声，就挂断电话。 哎，怎么样了，廖院士？晋级？ 其他人看他不说话的样子，都凑过来。秦冉进研究院没有问题，这些人想知道的是，他会被评为几级。 廖院士，你怎么不说话？ 周莹挤进来。廖院士没有说话，他只是伸手打开电脑，花30秒打出了一张报告，直接递给周颖。周颖低头，其他人也迅速围过来。上面是一份喜报，叶明桥正式研究员正三级，秦冉正式研究员副二级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